界一天天的忙，回忆一点一点的还。谢谢这些年你让我坚强，你陪在我身旁，不管哪有多困难，也只有你能够让我打败悲观。你像一个云里月亮，你是我孤单中的方向，永恒照亮我未来的路上。你就是我冰封中的坐标，受了伤的避风港，有你爱我，所以我不一样。知道话要怎么说，当这世界听不到我的梦，是好是坏都要向前走，不在乎明天会有什么，不在乎一路上多曲折，我懂了你在帮。照亮我未来的路上，你就是我冰封中的坐标，受了伤的避风港，有你爱我，所以我不一样。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，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，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，我等等笑容换成泪痕，爱在崩溃的时候太多疑问，直到答案又如何？原来容忍不需要天。

想的是你的爱，想的是你的吻，流不尽相思的泪，熬不完离别的恨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， 让思维随着音乐在现实与幻想的两个世界中穿越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慧琳。 梦是愿你忧伤的机会，爱

就能保证自己永不犯罪。阿五岁为他痴心不懂我也无所谓，如果一定要心碎，是我的荣幸能为你把心碎。